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梦溪石。第185集，宋恩上师。 董啊，带水了没有？给我一口。 洪瑞吞了一下口水，感觉喉咙火辣辣的疼，汗水从帽子下面不断流出，毒辣的太阳似要烤干他的每一滴汗水才肯罢休。董巧兰从挎包里摸出了一瓶矿泉水，自己拧开瓶口，仰头将剩余不多的水喝完，晃晃空荡荡的瓶子，是已没水了。 你就不会给我留一口吗？ 再不喝水我就要渴死了。 如果还在城市里，别说一瓶水，十箱水他们都不会放在眼里。董巧兰身体肥胖，最怕走远路，谁知他们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下车，足足走了快两个小时，还没走到目的地，他已经快到体力极限了，喘得比洪瑞还要厉害。 啊，我这里有水。 向导听见他们的话，转过头将自己的水壶递过来。洪瑞嫌恶地看了水壶上一圈污渍，最终还是抵不过渴意，接过来仰头灌了一大口。 你在水里放了什么？ 里面放了一种草药，是解渴消暑的，还可以防蚊虫。洪瑞觉得水甜甜的，挺好喝，让他回头也把草药给自己一些。向导痛快地应了。 那里是不是大师的寨子？ 对，快到了。 向导一句话让他们都高兴起来，两人暂时放下疲惫，加快脚步跟在向导后面，快步进了寨子。洪瑞解了渴，发现他们进入寨子的范围之后，头顶上那些扰人的飞虫似乎也跟着销声匿迹。算上这次他们来过这间寨子两回，感觉依旧陌生，还隐隐浮现出一丝恐惧感。董巧兰应该比他来的次数更多，但不知是不是洪瑞的错觉，他觉得董巧兰的脚步好像也慢了下来，脸上的表情更加谨慎。洪瑞纵横商场，遇见的人不计其数，按理说早就应该练成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涵养功夫了，但他对于这里有种超乎寻常的畏惧，这种感觉纯粹是源于人类在神秘而未知领域的强大能力面前所呈现出来的弱小无助。每次在大师这里，洪瑞都会尝到这种无助胆怯的滋味，他甚至生不出半点反抗的念头，只能任由摆布。当然这也是他心甘情愿的，因为宋恩大师的确很厉害，可以为洪瑞带来任何他想要的东西。踏入寨子，他们就闻到了一股异香，若有似无弥漫各处，不是檀香，却比檀香还要浓郁，令人不由自主地从身心感到愉悦轻快。寨子有好几座，前后错落，中间这座是最大的，建筑群周围随处可以见着穿着方裙的男女仆从，他们对洪瑞三人视而不见，兀自的在做自己的事情。寨子外面跪坐着一名女仆，示意三人脱鞋上楼。洪瑞跟在董巧兰后面随向导上楼，他有点紧张，想从董巧兰的表情找出一些令自己安心的线索，奈何对方一直低着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向导拨开珠帘进入堂屋，洪瑞跟在后面，光线一下子暗淡下来。堂屋里有两个人，一人在中间盘腿而坐，另外一人则跪坐在他身后。向导当先跪了下来，五体投地，额头紧紧贴着地面，肢体动作无不透露出极致的恭敬与虔诚。洪瑞和董巧兰都认识他， 忙恭恭敬敬行礼。 拜见宋恩上师。 宋恩的声线很低沉，带着一丝说不出的曼妙。他捻香在手，看着两名不速之客，脸上似乎无任何意外。 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 屋内阴凉，甚至还有点冷，但董巧兰的汗水比在屋外流的还要多。他先磕了头，然后才道：“ 啊，是这样的，韩琦那边一切顺利，所以我们特意过来向上师汇报，也有事想求问上师，请上师指点迷津。”“ 什么事啊？”“ 啊，我本来想要哄韩琦先把孩子生下来，他却非要结婚，但他孕育的是……如果我跟他结婚，不就是大不敬了吗？但韩琦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我怕他影响了腹中胎儿，您看我要怎么做才好啊？” 宋恩双目狭长，垂眼看着他们的时候更像是闭着眼睛在说话，但让洪瑞他们大吃一惊的却是他说出来的内容。“ 胎儿夭折了，韩琦没有用了。”“ 这不可能，我三天前过来的时候还跟他联系过的。”“ 他先前怀的孩子被我把婴灵锁入玉牌里，想以此滋养他现在的胎儿，但那婴灵却一直想要反抗，这次还连同外人把孕育波贝叶大人一缕魔气的容器扼杀。”“ 那怎么办啊？” 洪瑞脸色煞白，宛若死人，浑然没有了半点商场上叱咤风云说一不二的气势。宋恩闭上眼：“ 我忠心的小玩意儿已经降落在破坏容器的那人身上，必将使他承受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不是你的过失，这些事情本来不会发生。”“ 求上师宽恕，我知道错了，我这次一定会再为大人物色一个更好的容器。”“ 不用了，我已找到。” 他睁开眼，对洪瑞与董巧兰露出一个堪称和善的微笑：“ 你们想要看看吗？” 他看了失魂落魄的洪瑞一眼，小心翼翼道：“ 啊，上师想让我们开眼的话，我们自然非常荣幸。”“ 那就跟我来吧。” 宋恩起身往里走去，他身后的弟子转过头对两人冷冷道：“ 跟上。” 董巧兰见洪瑞爬不起来，直接伸手扯了他一把，把人给拽进去。穿过一条走道，几人来到了另一间屋子。屋内密不透风，所有窗户都关着，用黑纱再罩上一层。四周的角落点上了一排蜡烛，微红的烛光颤动摇曳，似生命之火随时会断绝，令人心头发紧。董巧兰刚进屋就吓了一大跳，因为一个女人正对着她，被立在一整块的玻璃棺内，玻璃棺内流动着不知名的黄色液体，将赤身裸体的女人包裹在里头。金发雪肤的完美身材让董巧兰禁不住多看了几眼，越看越觉得这女人美得不似真人。她在娱乐圈混了那么多年，见过的大美女没有一千也有上百，但没有一个女人美得如此惊心动魄，让她情不自禁轻轻发出一声叹息。叹息过后，她才赫然发觉自己失态，连忙跪下来道：“ 上师，抱歉，我刚才失仪了，实在是 因为她很美，对吗？” 宋恩微微一笑，似已经习惯了她这种反应。洪瑞也看直了眼， 听到宋恩的话，他赶忙强迫自己艰难地将视线移开。董巧兰忙不迭点头， 对对对对，她太美了，我都看呆了，上师不愧是上师，这样的美人都能找得到。 宋恩的表情也很满意，看女人的目光就像在看一件毫无瑕疵的艺术品。 我也认为她将会是丹玉波贝叶大人最好的容器，比韩琦还要好100倍。 没错没错， 洪瑞巴不得对方忘了韩琦，赶紧连声附和，偏偏董巧兰听不见他的心声，还不合时宜道， 那韩琦那个女人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旁边忽然传来了一声低低的呻吟，董巧兰跟洪瑞循声望去，吓得脸色突变。董巧兰甚至下意识地往后踉跄两步，肥胖的身躯支撑不住突然的动作，整个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洪瑞没有心思顾及对方，因为他自己的反应也就比董巧兰好一些罢了。他们两人，一个是成功商人，一个是知名经纪人，见过世面无数，在外头甚至每天都有许多人上门求他们办事，这是两个生活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现在却张大了嘴巴，跟浮出水面的青蛙一样，瞪着眼睛看向屋子里的某一处，毫无仪态风度可言。洪瑞需要调动自己浑身的自制力，才能控制自己不往外逃跑的冲动。桌上放着一颗人头，对方长着一张亚洲人的脸，头发稍长，在两颊微微垂下，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张富有魅力让人觉得英俊的脸孔，但如果光是一颗人头，也不至于让见过不少世面的洪瑞他们如此害怕。人头上那双眼睛此刻正微微睁开，朝洪瑞这边看来，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像是在和他们打招呼。细看之下，对方的眼珠还会转动，面皮微微抽搐，与活人别无二致，只除了没有身体，如果冬至和木朵在这里，一定马上就能认出这位老熟人来。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订阅收藏不迷路哦。